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仍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下午风力将有所减弱。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少女冒端庄。海下生须思不扬，千里南来求治法，齐方扎破臀皮打气枪，思想要开张，夹上天豪本不妨，试向草原群里看，山羊个个胡须一样长。这首词啊，是启功先生写了这么一首《南乡子》。因为什么写这首《南乡子》呢？他说于因病住医院时，见有青年女子自东北牧区来，海下生须数井，住院医治，其法在臀部注射气体，疼痛呼嚎，其须仍在，没管用。他住院的时候，有一个女的从这个东北牧区来，哎，长胡子。那现在您都知道啊，这是雄性激素啊过多，可能是。那么怎么治呢？从这个屁股这儿啊打针，和打的这个女的还特别的疼。那胡子呢还有，可也没掉。所以啊，启功先生写少女冒端庄啊，她长得挺漂亮，千里难来求治法，奇方你不是长胡子吗？觉得其貌不扬吗？哎，从东北牧区啊千里南下到这儿来，这大夫给出一奇方，扎破臀皮打气枪，往这个屁股里边打气体，特别疼啊，还不管用。所以启功的劝这个青年女子说，思想要开张，夹上天豪本不妨，没事儿，试向草原群里看，你不是从牧区来吗？你们那儿肯定有羊啊，山羊个个胡须一样长，也不论呐公羊母羊都有胡子。这就是启功先生很幽默，哎，又惯开玩笑，他做了这么一首词啊，是个玩笑语。几句闲言呢，书归正传，咱们接说这段启功传。上回书说到启功进入府人教大医国文，那么在教学的同时，可是跟陈元老校长啊学了很多东西。这个陈元校长啊，家里边墙上呢总挂一些个名人字画，案头呢或者沙发前呢也放着一个画卷啊和书册。哎， 谁上他这来聊天，谈话内容往往就从这里边入手。你比如说呀，他曾经花30块钱买了一幅呢张学成的字，这个字写的呢十分的拙劣，不怎么样。那么陈校长呢也把这个字啊挂在客厅里边。那么像启功他们去了之后，他就会指着这个字问说，这个张学成你们知道吗？这个人你们知道吗？如果启功他们说我们知道，哎，而且能够说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这个陈校长必然大为高兴。底下呢是连带的给你讲出啊更多的内容和问题，就是你不知道的他得给你补充。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还有趣闻，这全是啊即兴讲解，那是十分的生动。启功说，如果当初啊这是陈老整理出来的啊这些个讲话，如果要是不手懒的话，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学术札记。可惜就是当时手懒，没有能记下更多的内容。那咱们还举例子，比如说刚才这个啊张学成的这个字写的不怎么样，他问你你知道这人吗？哎，你说知道了他跟你讲，你要说不知道了，那他就很简单的告诉你啊，这是一位史学家，就不多说了。可是启功他们呢自愧没趣呀，哎，又想知道个究竟，回去之后就赶紧查阅这个人的相关情况，到底这张学成是谁呀，怎么回事啊，哎，明白了，下次呢见着老师呢，哎，要表现一番，这样呢陈老呢必定呢又很高兴。哎，在他们讲的这些个说的这些个棱缝当中，还要再加入一些自己的见识，如果你还能够知道，那陈老必然是大笑点头加以称赞。这会儿呢启功他们也就像考了满分了，感到很得意。当然呢他也会具体的过问指导启功他们写文章。你最开始不知道从什么方面从什么角度入手，陈老呢会帮助你哎谋一个题目。他就会问，原先你都读过什么书啊，啊书里边你什么最熟啊，就是哪一种书你读的最多最熟的最有兴趣的吧。那这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呀。你比如说启功就跟陈先生说了，说我啊原来随着戴先生啊读了很多这个经史一类的书，但这个兴趣呢在艺术方面。那么接触积累呢这方面的知识呢相对比较多。陈校长说，那好啊，那艺术方面也有很多专门的知识，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跟切实的修养，你还真做不了这方面的研究啊，那你呢就适合做这些题目。你比如说吧，他鼓励建议启功呢写的这个论文是有关急救篇的。急救篇呢就跟那个千字文一样，属于同盟识字的这个课本，很多书法家都比较喜欢写这个急救篇，哎，所以呢也留下了大量的法帖。那么陈老师就说了，说这里边牵扯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章草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急救篇呢就叫急救章，哎，立早章。那么呢当时呢就用这个草书啊写的，所以呢后世呢就有人以这个章草代替急救章，也有这种论点，说这个急救章嘛，它是着急一挥而就写的这么一个文章， 所以那个字草，哎，这就是章草的来历。也有人说呀，这个章草呢是汉章帝所写的一种草书，所以就叫章草。等等等等吧，各种说法。不管怎么样，陈老师呢给启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哎，由这种概念入手，把这篇文章写好了，通过跟老师一块反复的斟酌推敲，最后把文章的题目才定下来，叫《急救篇传本考》。那么对这个有关急救章的问题进行了考辨啊，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才完成这篇论文。这应该说也是在陈老的直接的鼓励和指导下才能完成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启功特别喜欢董其昌的画，他就发现呢，很多董其昌的画画的呀风格不一，有的是水平高啊，有的时候啊水平就低，甚至于当时认为啊是赝品，或者呢就是这个代笔人水平太差了。可是呢通过跟这个贾新民老师学画呢，贾新民老师说了，说这其中不排除啊董其昌本人呢有这种大爷高乐的作品，而且发现给他代笔的松江派的这些个画家都是十分有功底的，画起来还是啊有板有眼的。所以启功就对这些代笔之人，哎，和他们这个画风发生了兴趣了，他就把这些想法啊跟陈校长说了。陈校长一听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就鼓励启功把它给写出来。那么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呢，陈老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就告诉启功说，曾经呢有人在这个文章当中就提到了赵祖和孙科许，他们是替董其昌代笔。哎，我把这首诗啊现在作为一条资料抄录给你，你呢把这个资料呢就能够加到你的文章当中。那么就是陈老给的这个资料对启功启发确实是很大的，而且说明了早在清初就有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把文章写好了之后又给陈老校长看，陈老校长看完了十分高兴啊，夸奖了一番。启功呢也很得意，到现在他也认为他这篇论文呢是自己的得意之作。当然了，这是和老师的辛勤指导、具体的帮助那是分不开的。你比如说还有一个青年教师，咱们前文书也提到过，就是这个柴德庚，柴老师。柴先生呢写过一篇呢有关这个谢三斌的文章，这个文章里面呢专论啊清初那些反复无常、时而降清时而反清的那些个降臣叛将。这个内容咱先不说，就为他这个文章的题目，陈校长跟柴德庚啊就反复商量了多少次，时而改成这样，时而改成那样，可以说是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啊。那就体现了陈老这个严谨认真的学风，而且对这个后学晚辈殷切希望，希望他们把文章啊写好喽。这个陈老啊特别的爱国啊，日寇占领北平之后，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学者，陈老是一笔带枪，把他的爱国思想、爱国情绪寄托在他每一篇史学论文当中。他经常引用《论语》当中的话， 就是失于有证，失于为证。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有时候就直接啊，这个讲其中所蕴含的内容、感情、忠愤之气溢于言表。说实在的，这个陈校长在这方面对启功的教育更是耳提面命。那么有时候他看到启功啊给学生啊批作文的时候，那个批语呢流露出一些个消沉的情绪，他就会委婉地批评启功，说你的思想不要太旧，要不断地除旧布新。有一件事情陈老给启功的印象是最深的，就是在这个光复之后，那就是日本呢已经投降了，国民党中组部部长陈立夫还有总参谋长陈诚到了北平了。这两个人物熟悉这段历史的听众们，大家伙可就知道了，那陈立夫、陈诚还了得呀。陈立夫、陈果夫是四大家族之一啊，蒋宋孔陈呐。那陈诚那等于就是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二把手啊。这二位到了北平了，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呢在宣武门里边露西了，这是国民党市党部啊举办招待会。招待谁呢？就招待各大学的教授啊副教授。这个开这招待会干嘛呢？那就是打算拉拢当时的北平的呢知识界，让他们对国民党啊有所支持。当时这个启功呢已然就是副教授了，所以也参加了。这个会上陈立夫和陈诚呢不但不关切长期处于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反而责怪这些个知识分子们呢消沉，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到来呢不够欢迎，提出来了。陈元校长就当即反驳呀，他说你们说我们消沉，可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们为什么消沉？你们怎么就不问问我们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是怎么样啊在日本人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的？这个老爷子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就拿呀那个招待吃点心嘛，不是用吃点心的那个叉子就敲上盘子了，急了。那么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伟先生那也是慷慨激昂，说不知道二位部长啊听说过这样的民谣没有，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可这个话一说，可把陈诚给气坏了，气得陈诚大喊呐，什么投八路，那你就投去吧，你去投好了。那当时会场是轰然大乱，可也足见当时的民心所向。后来又有一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啊继续大骂国民党。启功说就可惜啊我听不懂他说的话，因为这个政法大学这个教授啊有浓重的啊口音，他是湖南那边的口音。据说散会以后呢，这位政法大学的教授啊又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讲演。那国民党特务呢就朝他啊扔臭鸡蛋，后来呢他在这个左派学生的掩护下得以离场。那么后来呢又到了这个解放区了。但是咱就说这次会 这次招待会，陈校长的凛然正气呀，给大伙很大的震动。启功说了，身教胜于言教啊，你面对国民党那么大的官儿，一般人谁敢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哎，不仅说了，而且是拍桌子瞪眼，拿叉子挑敲这盘子。陈校长是以身作则呀，那就告诉大家伙，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堂堂正正的做人。那光复不久呢，辅仁大学有一个教授叫英千里，英千里咱们前文书啊也曾经说过啊，就是英若诚先生的父亲，哎，英达的这个祖父。英千里教授啊出任了北平市教育局的局长，他呢就想从这个辅仁大学的这个老师当中啊找一个自己人做帮手，帮他呢管一个科室。哎，不知道怎么着，他想起这个启功来了，而且就跟启功谈了。那咱先不说别的，启功如果跟着英千里到教育局当一个科长的话，这个位置的这个薪水啊，那比启功现在当老师要高得多。要纯从这个收入的角度来看呢，那比一般老师都要高，对于启功自己来说更高。您要知道啊，您要听咱们这段启功传，知道启功的身世的听众，恐怕您还记得，启功自丧父之后，家境一直十分的拮据。也就是说呀，他一天富裕的日子都没过过。那么就即便现在有微薄的薪水，也就勉强够养家。那么这个钱一下能够多挣好多，他一定动心。所以启功呢当时真是有点动心了，想答应英千里呢去这个北平市教育局啊，哎，到那儿当科长去。但是他自己呢又拿不准，哎，他找了几个人呢，大伙儿商量商量，大伙儿呢也莫衷一是，没有一个定论。启功一琢磨，干脆我还是问老师去得了，问陈元校长，说老校长，现在这个英千里他让我帮他忙去教育局当一个科长，您看我去不去？陈老一听，这个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说，我妈她不太懂，哎，他让我来问您来了。 哦， 陈老说，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启功说，我呀少无患情，患的就是官宦的患，我打小啊就没有当官的那种意识，就没想过我当官。哈哈，他这一说少无患情啊，陈老乐了，捋着胡子是哈哈大笑。陈老到底支持不支持启功去当这个科长呢？他又是怎么样的答复启功呢？咱们是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看着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旧的想法。